我都不着。 人类太厉害了，他把我都放到车外了，我冷，我投降。 汽车怠速，开暖风取暖，一定要将车窗开个小缝，并且内循环外循环交替使用，远离煤气中毒。 FM1073 AM1026 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电台北广购物送积分活动开始了，新老会员在3月份每个周二北广会员日来店订购所有商品，即送您30元购物积分，下次订购商品时立减30元哦。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生活服务类节目北广购物在2018年继续陪伴在您身边，我们直接对接商品源头，省去中间商环节，让您买到实惠。我们对每一件商品精挑细选，层层把关，让您买到优质。我们提供优质的售前售后服务，让您买到贴心。您的需求就是我们的追求，北广购物为您节省生活中的每一分。 RBC GO 北广购，放心购。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购物，我是周杰。那今天呢，我们的嘉宾是小杰，小杰你好。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很高兴来到这里。 好的，那蜂蜜呢是可以说我们生活当中啊是都离不开哈，它既是美食又是营养品，也是一道调味剂啊。 没错，其实说到蜂蜜的话，很多老百姓呢会觉得，哎，蜂蜜嘛，市面上都有五花八门的，我随便拿一块就可以了。但是其实很多时候你不知道怎么来选择好蜂蜜。 对，不是那么简单哈。但是在市场上挑蜂蜜的时候真的是不好挑啊。 很多人都不知道怎么挑，因为他看的就是大家都差不多，比较雷同，他可能就觉得金光灿灿就是好的，其实并不是。您看到整个配料表的部分，如果它后边有什么淀粉糊呀、香精啊、色素啊，这些就是各种添加剂的蜂蜜，所以你可以想想，你可能花了钱买到的都不是滋补品，所以你想想孩子吃了有多危险，老人吃了也伤害有多大。 那今天呢，我们要为大家介绍的是东北的蜂蜜啊，它呢是来自于呢东北黑龙江的饶河县，那么这个地方呢是非常有特点的。 没错，其实咱们都说现在每个人的生活条件变得越来越好了，对食品的来源也是要求越来越高，所以今天我给您带来的是原产于我们黑龙江饶河当地的蜂蜜。饶河这个地方呢是自然保护区，它在国家的边境地区啊，远离工业污染，地广人稀的这么一个环境，所以可以想象一下，在这个纯净的净土里边，然后产出的这款蜂蜜也是非常的干净的。 所以刚才您说了，它是来自于黑龙江省的饶河县啊，而且生长着珍贵的椴树哈，应该说好的树种、好的蜂种啊，就造成了好的蜂蜜。 没错，一看周老师还是比较懂的哈，因为我们这一款蜂蜜的话，首先第一个是树种比较好，我们源自于我们东北当地的百年的野生椴树，所以你就在可以想象一下哈，东北黑蜂它所采集的蜜里边没有任何的药物的残留，保证您带回去的每一款蜂蜜都是真真正正的蜜源的精华的留存。 其实说到蜂蜜啊，对身体的有一定的好处，这大家都知道，但是如果你吃的不是好的蜂蜜的话，实际上是没有什么作用的。那今天我们为大家来介绍的是黑龙江饶河县的东北蜂蜜了，它就是椴树结晶蜜啊。这个椴树结晶蜜呢，它的表面看起来呢是结晶雪蜜，而且容易结晶成雪白色哈，特别的像那个，你说是冰激凌，你说是炼乳啊，还是像雪一样的，真的是晶莹剔透的。 可以说是现在很多老年朋友活了50-60年，可能都没有见到过这样的蜂蜜，因为这款蜂蜜的话，只在咱们饶河当地才有，非常难得。所以你可以想象一下，这一款好的蜂蜜，你拿到的肯定是质地不一样的，它就像冰淇淋，就像刚刚周老师所说的，像炼乳一样的，整个色泽首先是色白如雪的感觉，真的像白雪一样的。然后再来看整个质地啊，拉丝的感觉特别的浓稠，稠如羊脂的感觉。您可以想象，如果不是好蜂蜜，如果不是好树所采，如果不是好蜂所采，它不会产出这样的质地。 确实是结晶的绵滑柔和，如脂如膏啊。 关键是您尝起来口感还不一样。 是的， 您到市面上你去买的那些普通蜂蜜的话，你吃起来你会觉得有糖精的味道，很多添加的味道。但是因为我们的是纯蜂蜜，没有任何的添加，所以你吃起来的话，你会觉得哎，入口即化，关键是甜而不腻还不齁。这个真的不是我在宣传啊，真的是因为每一个人拿回去之后，他吃到就是这种感觉，因为我里边不含一颗糖， 不含一滴水，没有任何添加，真的就是纯蜂蜜。 嗯，它的味道非常的清香甘甜哈、啊。 没错。 好的，那如果大家呢想尝一尝今天我们说这个蜜啊，说哎呀真的有那么好吗？确实您可以尝一尝啊。而且今天这个价格呢，我跟您说也是性价比非常高。我们今天这个组合呢，主品就是椴树结晶蜜，500克一瓶，给您12瓶。您知道吗？这个在他们当地的话，比如说在黑龙江那边，那一瓶的话就要78是吧？ 78一罐、而且这个是在饶河当地，如果拿到北京的话，可能这个价格就得翻倍了。 对，那即便是在当地的话呢，一瓶要70-80块钱，那么12瓶的话呢，也得小1000了。 小1000了，很多人都舍不得花这个钱去买。 对，但是今天我们的价格，记住啊，只要299，您拿走的不是一瓶两瓶，而是12瓶。那也就是说呢，12瓶一瓶要1斤的话呢，那合一瓶也就是20几块钱就一瓶 了。20几块钱，你可能普通蜂蜜都买不着。 是啊，所以今天这个价格呢，绝对是有广告宣传的推广意思在里边了。 对，没错，就是因为我们想进驻到北京这个市场，让大家来吃到真正的好蜂蜜，所以今天就在这一档，我给大家的是299块钱12斤的用量。 12瓶啊。好的，我们的订购热线赶快来拨打400-015-5151，400-015-5151。其实说到蜂蜜啊，真的，我们要是吃，就要吃好的蜂蜜哈。 没错， 有些稀了逛当的那种蜂蜜的话呢，其实您吃也是白吃，没有什么任何的作用啊。 是，因为很多人他不知道怎么来选，所以他会觉得哎，清淡寡水的可能就是好的，其实并不是。咱们看配料表的话，它后边有很多的添加，你可能吃到的就是各种化学添加剂、各种色素、各种香精。但是您要看咱们椴树结晶蜜的配料上边，它只有一个原料，就是椴树蜂蜜，没有一颗糖，没有任何化学添加，能够保证您吃到的是真蜂蜜。 而且今天这个蜂蜜呢，首先它是来自于东北黑龙江饶河县的这个地方的啊，那么也就是说咱们用的是黑蜂啊。当然另外它是跟什么结合成最后形成的这个蜂蜜呢，是跟椴树，而椴树呢就是黑龙江这个地方的特有的一种树种了。 没错，可以说是咱们用东北特有的蜜种，还有咱们国家特有的蜂种所采集的咱们瑰宝之一的椴树结晶蜜， 珍贵的椴树，可以说是好的树种了。再加上好的蜂种，就是那个黑蜂哈、啊， 没错， 就造就了好的蜂蜜。就是今天为大家来介绍的，就是椴树结晶蜜。那今天我们这个组合呢是500克一瓶，也就是1斤一瓶，给大家是12瓶。那彭若在北京，如果在当地的话，一瓶也要78块钱，那么12瓶的话呢，也要小1000了。但是今天我们的价格一说，您可能比较吃惊啊，299，不是给您一瓶、两瓶、三瓶，而是给您12瓶，而且一瓶呢要500克，也就是1斤一大瓶，12瓶299，和一瓶的话也就是20几块钱。所以呢赶快来尝一尝东北的椴树结晶蜜吧。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其实在这里我们也希望大家能够多组订购哈，你像这么好的蜂蜜，性价比又这么高，您呢无论是自己用还是说请客送礼啊、当礼物等等的都是非常好的。其实说到蜂蜜啊，在生活当中的用它的地方还是蛮多的。 没错，其实咱们周老师，您应该知道啊，平时吃蜂蜜的话，您经常用嗓的话，可能会泡点水喝。 对，喝点蜂蜜水。 哎，对，这可能就是正常的一些消费习惯。但是因为您吃的是普通的蜂蜜，它只能泡水喝。而我们今天给您的是椴树结晶蜜，它能够做到什么呢？它能够像炼乳一样的，帮您做成一个水果沙拉，帮您做成一个面包片儿，帮您做成一些孩子爱吃的零食啊、饼干呐、蛋糕啊，这些都是可以的。所以您可以想象一下，您孩子已经马上考完试了，要回家了，肯定会吃点一些小零食，不要让他吃垃圾食品，您用以蜜代糖给他做一些甜点，非常的健康。 那也就是说一般的蜂蜜的话，咱们泡水啊就可以了。但是这个由于它比较的稠啊， 对， 另外它是结晶的， 是， 所以说抹在面包片上啊，或者说呢做这个什么蜜汁排骨啊、入菜呀 啊什么凉拌菜等等都是可以的，是吧？ 这个非常好，因为咱们现在可能会做一些大鱼大肉的东西，我想吃点什么红烧肉啊，大家都知道，会做菜的就知道，我要炒点糖，对不对？我们今天以蜜代糖，直接拿蜂蜜来做，非常的营养，非常的健康。 好的，今天我们的主品呢是椴树结晶蜜，500克一瓶，一共是12瓶，在当地的话一瓶叫78，那12瓶要小1000。那今天呢我们的价格只要299，299，和一瓶呢也就20几块钱，可以说 真的不是成本价了，可以说是一个广告推广价吧。 真的又是广告置换价了。 对对 对, 对。 真的，如果不是因为我想进驻到北京市场的话，我可能不会做到这个价格。 是的，所以赶快来拨打电话订购。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 北京电台北广购物送积分活动开始了，新老会员在三月份每个周二北广会员日来店订购所有商品，即送您30元购物积分，下次订购商品时立减30元哦。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 北广购物自打开播已经3年整啊。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一路同行，2018新的一年美好的憧憬啊，商品消费服务体验全面提升啊。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生活时间，我是周杰。那么民间呢早就有春宜饮花之说，那么花茶呢是集茶味之美和鲜花之香，那花饮茶香相得益彰，茉莉花茶呢有在花茶里可以闻到春天的气味这样的美誉，而北京人呢常喝的京味茶就是茉莉花茶，所以这个季节我们为您献上了一款专属的茉莉花茶，它叫做玉罗茉莉花。好，那么今天呢我们请到的就是厂家代表小鹿。小鹿你好。 周老师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好的，那今天呢为大家来献上的是玉罗茉莉花啊。 对。 可能很多朋友呢喝过茉莉花，但是呢没有喝过玉罗茉莉花茶。 的确是这样，因为即使现在是在我们的店里，玉罗茉莉花茶它的产量也是非常的少，也很难得，而更重要的是呢它的价格也是比较贵的。 对，就物以稀为贵嘛。 当然。 那其实说到什么是玉罗茉莉花，这还得跟大家解释一下。 当然，其实我们知道其实叫做京味茶就当属是茉莉花茶了。很多的这样的一个北京人可能说从小到大喝到骨子里爱到骨子里的也就是茉莉花茶。喝茉莉花茶肯定是有讲究的，是要分3、6、9等的。咱北京人喜欢喝的呢当然是来自于福建的茉莉花茶。 对。 而我们今天就是来自于福建地区的。这个地方的气候温度湿度包括说降水日照等等各个条件非常适合茉莉花的这样的一个生长。所以说福建地区被称为是茉莉花茶之乡。我们今天就是真正来自于茉莉花茶故乡的好茶。 其实你说这个地点啊我也知道啊，它这日照特别短，云雾缭绕，十分有利于呢就是茶树生长啊。 当然。 所以呢我们北京人说喝茉莉花茶就喝福建的茉莉花茶。 对，当选是福建的茉莉花茶。而在选料的部分呢我们也今天非常讲究。我们今天呢全部选到的是上等绿茶，而且呢我们选到的茉莉花全部都是单瓣的茉莉。 非常 讲究。所以说呢香气更加的浓郁，更加的馥郁芬芳。除此之外我们的工艺也更加讲究，叫做七熏一提，相信大家不陌生，都知道茉莉花茶呢是要鲜花去熏制的。我们今天是一层花一层茶层层相融，让这个绿茶去吸收茉莉花茶的香气，需要熏制7次，一次是10个小时。今天七熏就达到了70个小时。所以说在这个人工包括说成本以及时间的花费上其实很高的。 对，当这个从茶盒这个盒盖一打开以后啊，里边真是浓香四溢啊。 对， 确实非常的香。而且我发现呢一般的茉莉花茶呢它这个茶呀、都是一条一条的梗 儿 比较多哈。但是我刚才看到这个玉罗的茉莉花茶呢它这个形状呢像一球一球的。 对。 啊，也就是它有卷曲的感觉， 是， 因此像玉罗一样。 对，我觉得周老师形容的特别的好。它叫做玉罗茶，在外边是很难得见到的，因为首先它的选料就更加的上乘。我们今天精选到的茉莉花全部都是3天之内没有雨水的大太阳的正午时节为您采摘到的茉莉花。所以说呢香气更加的饱满，水分少，花香更浓郁，再加上七熏一提的工艺，刚刚我们说的这个玉罗卷曲茶代表着它全部都是为您做到手工茶。所以说呢它的形状是卷曲的，是要手工揉捻手工制作的，所以说呢整个的产量非常的小，品质更高，价格随之也就更高了。 对，刚才我一看这茶就特别高档哈。它表面呢是这个圆曲的哈，就像一个圆球一样。所以呢叫玉罗嘛。 是。 另外呢它是白毫 毫特别明显，色泽也是乌绿的，可以说是白毫相间哈。这个芽呢是有绒毛的，叶呢是有暗毫的，紧洁而且是非常的有光泽。 这个、白毫的地方啊，就是咱们说的这个芽叶、芽头的这个地方。所以说我们今天全部都是手工采摘的，一芽一叶、一芽两叶的部分，手工揉捻之后，所以说很完整、很紧实、很饱满。 手工是吧？ 对，当然，因为机器是制作不出来的。 当然，北京人的喝茉莉花茶呢，真的是嘴非常刁哈。光看好不行。 对， 而且要亲自来泡一泡。那么刚才呢，我泡了一杯，哎呀，真是清澈透亮， 对， 没有任何的杂质，而且这个汤色呢是金黄色的啊，不发乌啊，就特别的透亮， 很通透的感觉。 而且你要是少放的话呢，它有一种清新的那种感觉哈。如果多放的话呢，当然是比较沙口、比较浓郁了。 对， 啊、比较艳的感觉。 对，刚刚周老师一打开这个茶杯啊，你就立马能够闻到这种香气。这个香气是浓而不烈不冲的这种感觉， 是的， 而且香气非常的持久，清香扑鼻。你闻起来的话就只有这个茉莉花的这种清香， 是 没有到任何的这个杂味儿。包括说刚刚周老师也尝了一下，味道怎么样？ 哎呀，真是茶饮花香啊，花醋茶味儿， 哎呦， 特别的持久耐泡。我喝的众多的茉莉花茶中的这个玉罗茉莉花茶，真的是很有特色， 不一样的， 我真的很喜欢。 它入口的时候啊，是非常的这样的有回甘的感觉。其实很多人说我喝了一辈子茉莉花茶了，可能喝的是那些就是可能香精兑的呀，包括说二等的、三等的，我们今天是为您做到特级的， 特级的。 所以说呢，它香气非常的饱满。你入口的时候，你整个舌苔、你整个喉咙里边全部都是这个有回甘的、有香气的。 好的呢，今天呢为大家来介绍的哈，也是我们北京人特别爱喝的茉莉花茶，不是一般的茉莉花茶， 是 它是手工的特级的，叫玉罗茉莉花茶，它是来自于福建哈。 对，而且是我们这个林红茂自有的2000亩的生态茶园。 是的，市场上的这个玉罗的茉莉花茶呢也有，但是呢量很少，价格非常贵，很多人就望而却步了。但是今天呢可以说是百姓的价格，您可以喝到的相对比较高档的茶叶。 是，即使你去到我马连道的这样的一个茶城当中，你也会发现它是放在我们柜子的顶端的。哎呦，所以说价格是比较贵的。 是的，好的，咱们来说一下今天呢，您大概给我们一个什么样的价格？ 这一罐呢，我们今天是150克。如果说你在外边买，你去我们马连道的茶城去看一下，一罐的话是108块钱。 这一罐我看了是150克，就是3两，这罐还真不小。 很精美，108块钱一罐。我们今天呢，首先给大家带来5罐，这5罐呢就是540块钱。说实在，其实这108块钱一罐真是不贵。为什么？因为我们今天把中间所有的差价都给您省掉了。比如说我们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场地费呀，包括说这个房屋租赁费呀、人工费呀、这个人员费，全部都省去了。省去中间环节，直接从厂家拿货才能拿到108块钱。 没错，就是省掉其他的环节，咱们是厂家直供。 对， 刚才您说了108一罐3两，那么今天给我们的是5罐， 对，540块钱， 540块钱。 但是我们今天是给大家直接做到一个下杀的价格， 好， 499块钱， 499块钱，大家可以拿到5大罐。 是，而且咱们今天啊也是开年巨献， 是 新春献礼， 是， 所以说肯定是有好礼相赠的。 对，您一听我这个感觉和这口气呢，就得要跟您 有点不满意， 有点不满意，因为咱们是开年巨献嘛， 是， 而且对于北京的喜欢喝茉莉花茶的人呢是非常的多，而且对于玉罗的这个茉莉花茶呢，很多人是没有尝过的。 对， 那么今天既然给我们带来了大礼，那还不如把这个面子就做足呢。 当然，咱就不送一罐两罐了，咱也不送3罐四罐，直接组合翻倍。 好， 组合再升级，从5罐直接升级到10罐。 太棒了！ 那 咱们今天呢，给大家的就是10大罐，是吧？150克一罐，10大罐的话要3斤的茶叶。 对， 而且关键是非常相对比较高端的，就是玉罗茉莉花茶，市面上真的是很少见。那像这个10罐的话呢，刚才您说1罐就是108，那10罐的话相当于1080块钱 了。 但是今天我们的价格刚才您已经破了， 是 499， 很合适， 499不到500块钱，您拿到的是10大罐的玉罗茉莉花茶， 没喝过的， 1000多块钱的。所以呢，如果您想尝一尝这个高端茶叶的话呢，赶快来拨打电话啊！我们的订购热线是400-015-5151，400-015-5151。看来小鹿呢真的是非常的真诚，也非常的爽快啊！ 对， 这个组合呢是我没想到的，我想你也就是赠1罐2罐，没想到你 来 翻倍了， 直接升级到10罐。你要知道一罐的话，你即使去工厂拿也是108块钱一罐。 是的，当然我也明白啊，你也想让更多的北京人呢尝一尝这个玉罗茉莉花茶的滋味， 毕竟是没有喝过， 也有广告推广的意思在里边， 对， 是吧？好的，那咱们来梳理一下，今天为大家来提供的是林红茂手工精致的特级玉罗茉莉花茶的组合，咱们连主品的赠品一共是10大罐，1罐是150克， 那么十大罐的话呢，就等于是三斤的 重量。 那么市场上要1000多块钱，那么今天呢，我们的价格是499，大家可以把十大罐啊，而且1000多块钱的玉罗茉莉花茶拿回家。 主要是没喝过，我相信很多人他喝过茉莉花茶，尤其是北京人非常喜欢喝茉莉花，但是平时可能喝的是那种条形的， 对， 那种可能说不太耐泡，而且香气没有那么馥郁芬芳，你喝一会儿呢，滋味就没有了，味道比较的寡淡。但是今天是为您做到非常独特的玉罗茉莉，这个首先我们是做到3天内无雨的时候，这样的一个正午的时候为您做到采摘，所以说呢，它的这个花香更加的馥郁芬芳，加上7熏1提的手工工艺来为您进行制作，手工揉捻，手工成球，所以说整个的这个玉罗的形状您可以看到它是这种球形的， 对， 是这种非常饱满的， 卷曲成球形 的，很紧实 的， 所以说里边还有到这种白毫的地方，这就是我们牙头的部分，非常的鲜嫩。我们都知道，如果说你现在去茶叶店买茶，人家会告诉你，如果说你想买真正好的茉莉花茶，一定是价格高的，它肯定是比较嫩，而且呢香气更饱满，工艺更复杂。 实际上我总结了一下，就是它的那个颗粒啊非常的均匀，白毫特别明显，而且色泽呢是乌绿的，白毫相间， 对， 芽呢是有绒毛的，叶呢有暗毫，那紧洁有光泽，而且呢泡完了以后感觉那个汤啊是非常清澈的，无杂质的， 金黄色的， 是金黄不发乌的， 对， 哎呀，闻起来是清香四溢。你要是不搁特别多的茶叶的时候呢，它有一种清香啊，而且鲜香的感觉。 对， 当然您多放一些的话呢，就非常的浓郁，非常的 回甘无穷， 而且它冲泡非常的持久，可以说是茶饮花香，花醋茶味啊。 对， 好的，那如果大家想订购的话，十大罐，一罐是150克，十大罐就要3斤的茶叶了。那么市场上一罐只要108， 对， 那十罐的话要1080。但是今天呢，我们再赠大家4个礼品袋啊，我们的今天价格是499，您就可以拿回家，499您就可以拿回家，关键是比较高端的茶叶， 是， 你回去尝一尝啊， 对， 这个玉罗的茉莉花茶是什么样的味道。好，我们的订购热线您听好，是400-015-5151 400-015-5151。咱们老北京人呢喝了大半辈子茉莉花茶，也舍不得给自己呢喝点好的， 是， 买点呢实体店里的那些好茶吧，可能觉得挺贵的， 对， 所以也是望而却步了。那么今天我们为大家来介绍和推荐的是林红茂他的茉莉花茶，是比较高端的，叫做玉罗茉莉花茶， 是， 应该说我们用百姓的价格你买到了货架上的奢侈的茶， 对，很难得。而且您要知道茉莉花茶是非常适合春天来饮用的，怎么去形容它，被誉为是你可以喝出春天味道的这样的一个好茶， 是的。 而今天呢，我们全部都是为您做到特级的，为您做到手工茶，更重要的是我们刚刚一直在强调，它和你以往喝到的所有的茉莉花茶是不一样的，它叫做玉罗茉莉，工艺更为难得，而且选料更为上乘，全部都是采用手工来制作的，所以说它的整个的条索呢不是那种长条的，不是那种一根一根的，也不是那种碎茶，不是那种镶金勾兑的，全部都是为您做到真正的手工揉捻，手工成球之后非常紧实，非常饱满，你冲泡出来之后你就会发现，哎，它就是一芽两叶，甚至是一芽一叶的。 其实这个茶叶呢，如果你没泡之前打开盖一看，这个茶叶啊 就不一样， 凭咱们的经验来看，它就是非常高端的茶叶， 是不一样， 非常值钱的茶叶啊。所以呢，这个茶叶不仅是您自己喝，假如您要送人的话呢，是非常有面子的，人打开一看就是非常高端的 茶叶，高端的茉莉花茶， 它都每个都是一球一球的， 对，是全部都是成为卷曲的这样的一个形状， 是的。今天呢是咱们林红茂的开年巨献，给大家带来这份手工打造的特级茶礼了。我再说一下，今天为大家来提供的是林红茂手工精致的特级，叫做玉罗茉莉花茶啊。那今天我们是连主品带赠品，一共给大家是10大罐，一罐是150克3两，那么十大罐就要3斤了， 对， 那市场价一罐就要108，那么今天的十大罐的话就要1080， 对， 但是我们的价格只要 499块钱， 499， 还有4个手拎袋，拿回家去之后您无论是自己喝，送人，送亲朋好友，全部都是非常有面子。 好了，赶快来拨打电话订购，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 400-015-5151 400-015-5151。 北广购物自打开播已经3年整啊，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一路同行，2018新的一年美好的憧憬啊，商品消费服务体验

大罐，一罐是150克三两、那么十大罐就要3斤了。 对， 那市场价一罐就要108，那么今天的十大罐的话就要1080。 对， 但是我们的价格也只要 499块钱， 499， 还有4个手拎袋，拿回家去之后，您无论是自己喝、送人、送亲朋好友，全部都是非常有面子。 好的，赶快来拨打电话订购，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400-015-5151。 北京电台北广购物送积分活动开始了，新老会员在3月份每个周二北广会员日来店订购所有商品，即送您30元购物积分，下次订购商品时立减30元哦。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FM 幺零七三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转眼啊，惊蛰已过，万物复苏，春天呢已经来了。瑞麟为大家献上新春第一份大礼，原厂商零售价格258元一盒的瑞麟金钻配方羊奶粉呢，现在只要89元，足足打了3折。另外呢，一次性购买3盒装的朋友，更是可以获得我们提供的紫砂养生杯一个。是的，花上267块钱，喝上1个半月的羊奶，就送您天然紫砂内胆的养生紫砂杯一个。4007-106-108，4007-106-108。活动只有5分钟的时间，抓紧时间打进热线4007-106-108，4007-106-108。 这一到春天啊，天气就变得干燥了、很多朋友都喜欢随身带点养生茶，冲点奶什么的。 是的， 那这一次送给大家的紫砂杯呢，正好可以满足您的需要。黑色钢琴烤漆外壳，紫砂泥的内胆，再配上可以旋钮的杯盖，您可以直接将水杯啊扔在包里面，走到哪儿都有香茶喝，羊奶也可以喝。那所有打进4007-106-108的朋友，我们都为您提供免费送货上门，觉得满意了您再付款，不满意就可以直接拒收，不花取任何费用。这一切只需要您订购3盒瑞麟羊奶就可以得到了。外出郊游、上班买菜，随身带一杯羊奶实在是惬意的很。赶快来拨打4007-106-108，4007-106-108。 春季每天一杯瑞麟羊奶啊，补充640毫克的钙、维 E、蛋白质、微量元素一应俱全。那较小的脂肪颗粒体积呢，让羊奶更加便于人体的吸收。 是， 睡前来一杯呢，对身体好。作为营养食品，羊奶是我们全年龄层人群都可以喝，也都应该喝的营养佳品。 是， 那出口价格啊是258元一盒，一盒15包，可以喝上半个月的时间。现在我们作为瑞麟全国唯一的电台合作伙伴呢，联手瑞麟给大家带来试喝体验价格89块钱一盒，这平均下来啊，一杯只要6块钱。买上1个半月的量，3盒羊奶267块钱，就送您价值199元的天然紫砂杯一个。 太棒了！ 因为这个紫砂杯的数量有限呢，每档节目咱们只有50个名额。那咱们北京的老听众之前买过的都知道，这紫砂杯之前要送啊，那得订上8盒、10盒才会送。 对， 现在呢，只需要订购3盒就会送。心动不如行动，赶紧来拨通热线4007-106-108，4007-106-108。 这优惠一爆出去，立刻进线就出现了井喷了。手机尾号0929-1093-4798的都是成功预定的朋友。还有手机尾号2313的彭大爷就说了，这羊奶喝了不少品牌，比较下来还是瑞麟的好，没有膻味，很好喝。现在送个杯子，正好呢带着出去下棋的时候喝，太划算了。还有5345的朋友订购了12盒，他是给家里面的老人买的。反正这羊奶是一直要喝的，正好买上12盒，送4个杯子，两边老人一人一个，让他们出门踏青的时候也能喝上热乎乎的茶。 是的，这春天到了呀，天气暖和了，就是应该多出去走一走。 对， 那每天一到两杯的羊奶呢，可以补充640毫克的钙、维 E、蛋白质、微量元素，尤其啊还有独有的植物甾醇和益生菌。那现在呢是新春特惠活动，仅限北京地区，原价258元一盒，现在只要89元，订购3盒就送您精美的紫砂杯一个。节目最后的一分钟时间，抓紧打进热线4007106108，4007106108。 羊奶每天都是要喝，为什么不在春季的时候给自己和家人添上一个高端养生又实用的天然紫砂杯呢？ 嗯， 一天一杯好羊奶，让我们在新的一年一开始就打理好自己的健康。4007106108，瑞麟羊奶开春特惠，适合价89元一盒，买3盒就送紫砂杯，送货上门，满意再付款。最后再提示您，本档节目紫砂养生杯的赠送名额还剩下不到13个了。不管是想要尝试羊奶的朋友，还是想要免费获得紫砂杯的朋友，都不要错过这一次机会，加油打电话4007106108，4007106108，4007106108。好的，此刻我们的热线4007106108，4007106108，真的很热闹。 嗯， 手机尾号0593-2369-1273-0365的都是在线订购的朋友，热线火爆，3盒就送紫砂杯的活动呢，划算到每一天啊，只要几块钱，对于任何家庭来说都是没有负担的，何不换上羊奶来试一试呢？ 那值得一提的就是瑞麟金钻配方羊奶粉啊，每百克就含有640毫克的钙含量， 嗯， 大家可以去做一下比较。那再加上它超高的吸收率呢，这一次的试喝活动啊又降低了优惠门槛，好多老会员都在抢，新会员都在尝试。 对啊，我看到此刻我们的4007106108，4007106108在线等待的朋友很多了，很多朋友都说啊，这款羊奶怎么样呢？告诉您，这款羊奶只用纯羊奶干燥的瑞麟羊奶粉，不要258元一盒，现在只要89元一盒，一盒300克，15袋独立包装，打进了4007106108，4007106108，这一次啊，只要订购3盒，267块钱，就可以再免费获得我们的春季爆款紫砂养生杯一只了，每一个都配有精美的礼品手拎袋，市面上是199元，现在是免费赠送，赶快来拨打热线4007106108，4007106108。 手机尾号5924的周阿姨订购了5套，说看中了羊奶的全营养，早一杯晚一杯，配合遛弯锻炼，这身体啊很好。 是， 还有1125的李叔叔订购了1套，说听节目好长时间了，这一次3盒还送赠品，我来一组试试看。 嗯， 非常欢迎啊，这一次200多块钱的低门槛套组呢，就是希望您来试试看。那其实这200多块钱哪里不用呢，这一顿饭一场麻将可能都不止。 对， 但是喝上1个半月的羊奶，补充到的是多种营养元素，只要200多块钱，这钱花的值呀。 嗯， 更何况呢，今天还有价值199元的紫砂保温杯免费赠送，所以呢赶紧来拨打电话4007106108，4007106108，紫砂养生杯只有20个，先到先得，4007106108，4007106108。 是的，4007106108，4007106108。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瑞麟金钻配方羊奶粉，有奶皮的好羊奶，89元一盒，3盒267块钱，再送紫砂保温杯了。承诺货到验货，满意了之后您再付款，不满意可以直接退。承诺喝不惯，其他的没有拆封退换货都是可以的。民族品牌，品质保证，放心来拨打4007106108，4007106108，4007106108。 走着人着，醒着想着，看爱情悄悄进了，冷的暖的，甜的苦的，在心里缠绕成河，曲折的心情有人懂，怎么能不感动，几乎忘了昨日的种种，开始又敢做梦，我决定不躲了，你决定不怕了，我们决定了，让爱像绿草原滋长着，天地辽阔，想多难得。 故事，有故事，那人才听懂，心里大概。我决定不拖了，你决定不怕了，就算下一秒该隔这一秒是快乐的，曾经侥幸就非常值得。我要专注爱你，不想别的，没有忐忑。 千年来，灵芝一直被认为是仙草、瑞草，是历代王公贵族的养生珍品。现代科学研究也证实，灵芝是促进人体整体平衡健康的理想调节剂，备受养生名家推崇。充分挖掘灵芝瑰宝作用，普及健康知识，平衡养生公益健康节目将告诉你科学养生的方法。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平衡养生专题节目，下面我们就有请健康顾问翟建中向大家介绍相关的健康话题。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呢给大家讲的话题是远离反复呼吸道感染。反复呼吸道感染主要就是说呢，你在一年里边有七次以上的呼吸道感染，或者两次以上的气管炎、肺炎啊，我们就称为呢反复呼吸道感染。实际上呼吸道感染呢一年四季都是可以发生的，但是在冬季春季是比较多的。反复呼吸道感染大多数都是由机体免疫功能低下、先天性疾患、身体其他疾病和营养不良造成的。如果治疗不当呢，就会导致哮喘、心肌炎、肾炎等等疾病的发生。当然呢，严重了后呢会影响小孩生长发育与身体健康。临床中呢常见的还有其他疾病造成反复的呼吸道感染，你像病毒啊、微生物的入侵、各种过敏原的刺激啊，都会引起这个反复呼吸道感染。你像这个病原微生物的入侵，病原微生物入侵人体以后呢，是不是得病主要取决于两个方面，一个呢就是病原微生物的攻击力，另外一个呢就是人体的抵抗力。如果这两个平衡了啊，就是说病原微生物的攻击力和人体抵抗力处于平衡状态，人就不会得病。如果病原微生物占了上风了啊，你的抵抗力低下了，人就会生病。那病原微生物的毒力，它的毒力呢是一个重要的因素啊，比如说当年的 SARS 病毒就是由于冠状病毒发生了变异，毒性呢也发生了变化，毒力大大增强，繁殖增快。即使说少量的病毒也会导致人体发病，一般的呢春季的流感也就是这样情况。病毒毒力呢也相对比较强，繁殖比较快，数量比较大，所以容易呢发生流行和发病。病原微生物的数量也是非常重要的，如果只有少数的病毒侵入人体，人体有一个很强大的自卫系统，会很快的杀灭病原微生物，那么就不会生病了。所以病原微生物的数量也是非常重要的啊，也是我们最容易做到的，就是我们自卫系统要强大，这样才能杀灭 孔雀病原微生物的数量也是非常重要的啊，在流感流行季节，我们要少去公共场所，特别是呢去医院或通风不良的超市啊、集贸市场的时候，我们要戴上口罩。实际戴口罩也是最好的预防办法。虽然一般的普通口罩啊不能挡住全部的病原微生物，但是完全可以大大的减少病原微生物的数量。再一个就是呢，我们多喝水了。实际上多喝水呢，可以有效的冲发粘附在我们咽喉部或者扁条体上的病菌。水呢也可以把细菌和病毒带到胃里边去。胃酸也可以杀灭所有的呼吸道感染的病原微生物。另外呢，我们使用这个生理盐水啊喷鼻子，可以有效的减少粘附在我们鼻腔的病菌。病原微生物性的主要通道呢就是鼻子的口腔和咽部啊，当然呢我们通过戴口罩呀、多喝水呀、用盐水冲鼻子啊，这样可以减少病原微生物的数量。病原微生物的生长繁殖，它需要一个合适的环境。我们黏膜表面的过多的分泌物，实际上是细菌最容易繁殖的一个场所，也是细菌最佳的繁殖场所，也是病毒停留进入细胞的一个加油站。所以说呢，减少呼吸道黏膜的分泌，恢复黏液纤毛系统的功能，也是重要的预防环节。当然过敏也是导致呼吸道黏膜分泌增多的一个主要原因，也就是说呢，过敏也是导致反复呼吸道感染的一个啊重要的原因。第二个呢，就是空气里边各种过敏源也是引起呼吸道反复感染的原因啊，可以导致我们黏膜的分泌增加。春季呢，这个冬季啊、春季啊，在这个暖气啊停以前，暖气啊容易使家中的空气的温度啊加速了，温度比较高一点的话，能加速我们室内的螨虫的生长繁殖啊。当然春天的花粉浓度增多了，都会加重这个春季这些疾病的发生的机会啊，也会使得呢呼吸道的反复感染。再就是食物过敏源也可以使呼吸道黏膜分泌增多。有些长期食用的食物对食物过敏了，它不表现为出这个皮疹啊、打喷嚏呢，更不容易发现，所以长期呢导致孩子处于一种易感状态。再就是冷空气可以刺激我们鼻黏膜，导致鼻腔呢分泌增加，加重了病原微生物生长繁殖的机会，所以春季呢容易感冒发烧。当然还有些小孩啊，有这个运动血管性的鼻炎，当孩子这个疯跑呀或者玩耍以后呢，就会导致运动血管性鼻炎的发作啊，鼻黏膜分泌增加，孩子呢容易感染，但少不了家长呢为孩子玩后出汗啊，是导致感冒的一个主要原因。病毒和细菌感染啊，呼吸道以后呢就容易破坏我们呼吸道黏膜纤毛系统，当然这是人体的第一道的屏障了啊，就是呼吸道的黏膜纤毛系统，不但可以不断的将这个到达呼吸道的病原微生物或者灰尘过敏源清除出体外，也可以排除多余的啊这些粘液，反复呢呼吸道的感染，它也会不断的破坏我们这个系统，所以呢这容易使人反复发生感染。预防反复的感染也是非常关键的。当然预防的方法很多了。首先我们说要控制呼吸道的分泌物，尤其是鼻涕啊，是呼吸道的主要分泌物。鼻涕产生呢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个呢是环境的温度。很多人呢对环境的温度变化是比较敏感的。冷热变化就会刺激我们鼻腔产生大量的鼻涕。预防的办法主要是靠这个锻炼了啊，可以使用这个冷水洗脸呀、啊、通过逐渐的过度使用冷水洗脸，慢慢的来实践。当然呢游泳也是一个很好的锻炼方法。再一个就是环境的过敏源。如果呢孩子是过敏体质， 当遇到较多的过敏源的时候，那么鼻子容易过敏了，产生大量的分泌物，我们最好的办法就是减少或者清除周围的过敏源。我们可以通过体内试验或者是体外试验的方法，准确的找出过敏源。当然呢，你找出过敏源了，积极预防过敏源，可以减少呼吸道分泌物的产生，可以减轻反复的呼吸道的感染。 上半时段的讲座呢暂告一段落，以下是广告时间。一年之计在于春，阳春三月正是养生保健的好时机。为了倡导春季科学养生，回报广大消费者，仙牌灵芝集团定于3月16日至19日开展春季优惠大酬宾活动。请记住，优惠的时间是3月16日至3月19日。咨询电话是6618-2780 6618-2780 6618-9762 6618-9762。 温馨提示，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品。以上是广告时间。 接下来请朋友们继续收听平衡养生专题节目。 反复的呼吸道感染，虽然呢我们上边讲了有两个原因，一个是病原微生物的侵入，一个呢是过敏。但是呢这两个原因的出现，关键是人体的免疫功能紊乱啊，尤其是病原微生物侵入是免疫功能的低下。在平时呢，我们除了上面提到的饮食运动啊，再就是找出过敏源，减少过敏源的接触啊，这都是非常关键的。实际上有经常过敏的人啊，我们要改变过敏体质啊，可以服用灵芝。灵芝本身呢，我们经常说它是药食两用之品。作为食物来说呢，灵芝呢它是高蛋白、高纤维素啊、低热量、零脂肪。经过现代医学检验，它里边呢含有这个18种氨基酸、14种微量元素、各种维生素，以及生物活性很强的零多糖有机质啊，可以滋养修复骨髓，分化出更多的红细胞、白细胞。那么红细胞多了以后呢，血红蛋白成倍增加，可以携带更多的营养氧气到达我们各个脏腑组织，使脏腑组织功能增强，新陈代谢旺盛，提高抵抗疾病的能力。那么白细胞增多了，实际上白细胞呢它就是免疫细胞，我们服用灵芝呢也能促使免疫细胞的合成，使这个非特异性免疫细胞的功能不断增强啊，吞噬细胞，吞噬细菌，吞噬数量少的病原微生物，同时呢也能增强特异性免疫细胞的数量啊，以及提高特异性免疫细胞的活力，T 细胞、B 细胞活力增强，来充分发挥细胞免疫、体液免疫的作用啊，杀灭入侵的病原微生物，预防感冒以及呼吸道疾病的发生。另外灵芝呢它可以不断的改善我们呼吸道黏膜的微循环，因为这个微循环的改善啊，使得血管扩张，营养氧气、免疫细胞及时到达，杀灭病原微生物，增强我们呼吸道的免疫功能，减少呼吸道黏膜的分泌，恢复呢黏膜粘液纤毛系统的功能，增强我们呼吸道的清扩能力，增强呼吸道防御屏障的作用。当然我们上面提到了过敏也是导致反复呼吸道感染的原因之一。那么过敏的原因呢，它也是由于我们的免疫系统防御功能过高而引起的。那么灵芝本身呢，它是双向调节免疫，使紊乱的免疫系统得到恢复啊，这样呢就可以减少过敏源的刺激，使参与过敏的细胞啊，你像肥大细胞、死碱性粒细胞，释放的组织胺减少，而且能及时的分解。而且呢，零多糖还具有超氧化物歧化酶的活性，可以消除自由基，因为自由基呢它容易破坏参与过敏细胞的细胞膜啊，使它们释放组织胺，使人产生一个过敏反应。那么自由基的减少也可以减少对这个参与过敏细胞的细胞膜的破坏，减少过敏源的刺激。 从根本上呢改变过敏体质。当然过敏体质的改变也可预防呼吸道的感染，因为这个刚刚我们上面讲到了反复呼吸道感染，一个呢是免疫力低下啊，细菌病毒容易入侵，再一个是免疫防御功能过高，容易引起过敏反应。那么灵芝本身呢，它是双向调节免疫啊，使得免疫系统呢处于稳定状态，你过高的免疫系统也会降下来，你过低的免疫力呢可以升高，使得免疫系统处于稳定状态。你免疫系统稳定了以后呢，我们的内环境就会处于稳定，当然呢这样也可以减少过敏性疾病的发生，尤其是减少反复呼吸道的感染。 今天的平衡养生专题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以下是广告时间。一年之计在于春，阳春三月正是养生保健的好时机，为了倡导春季科学养生，回报广大消费者，仙牌灵芝集团定于3月16日至19日开展春季优惠大酬宾活动，请记住优惠的时间是3月16日至3月19日，咨询电话是6618-2780 6618-2780 6618-9762 6618-9762。 温馨提示，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品。以上是广告时间。 这时候最能让我想起你，多希望你在这里，哦哦哦，你总是愿意把你的手心借给我，我记忆该往哪里，我总是依赖着你，你是我的方向感，哦哦哦，我可以确定你会带着我朝对的方向前进。一个